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派撞击地球后，地球上的人类都在艰难地活着，看独孤月的直播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可以说是精神寄托。 那位大叔是个懒虫，每次都是太阳晒屁股了才起床。唉，今天我也睡懒觉了，应该赶不上了吧。 小女孩连忙打开电视机，却看到电视里的人依然裹在被子里。 原来还没晚啊，大叔今天比平时还能睡呢。 话音刚落，屏幕里的独孤月便起床了。 要起来打扫卫生了。 我也要，我也要。 看来今天是大扫除的日子。虽然小女孩努力地想模仿她的这位偶像大叔，但模仿起来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算了，我还是接着睡吧。 您怎么能犯懒呢？ 偶像大叔常常写图画日记，所以小女孩也跟着写图画日记。 要开始画疯狂的独孤月第1178画了。 我也要，我也要。 独孤月的画画得很好，但是小女孩的画却画得很差。 爸爸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是看样子我小时候完全没有画画这方面的细胞。唉，这画的都是些什么呀？ 因为是日记，所以画的都是平时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小女孩觉得自己的日记跟偶像独孤月大叔比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 虽然爸爸以前经常陪我一起玩，但是玩的时候顺便把画画也教给我就好了。不管怎么说，我都得坚持下去，直到把画画练好为止。 在独孤月的精神支持下，小女孩每天努力的生活，但末日后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和平。这一天，小姑娘如往常一样下山领食物。 大叔，谢谢你。 不客气，多吃点啊。 小姑娘开心地抱着食物回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哎，那个小鬼。 他就是住在山坡上的那个小鬼。据说他家里有很多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呢。 吃完午饭，小姑娘再次守着偶像的直播，见独孤月正在给一把扫把上系上绳子，女孩也跟着学了起来。 他在干嘛呢？是在做什么东西吗？是这么弄的吗？ 有人在吗？ 门外的声音很陌生，小女孩没有开门，而是隔着门警惕地问道。 请问是哪位？ 啊，我有话要跟你爸妈说。你爸妈在家吗？ 我爸爸妈妈还在睡觉，请您下次再来吧。 男人看着屋后的两座坟墓，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好吧，我知道了。 不论何时，总有那种喜欢欺凌弱小、不劳而获的人。机关头是这片区域的老大，手下带着一群游手好闲的青年，他们不愿意参加灾后重建以获得报酬，而是靠到处抢劫别人的食物为生。 今天不是发粮食的日子吗？怎么就拿回来那么点吃的呀？ 手下看着机关头脸上那道长长的刀疤，瑟缩了一下。 我们已经把全部的东西都拿回来了。头儿，发粮食的人说只能给那么多了。 哎呀，话说回来，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回头的话，新来的那几个人说他们有办法弄来吃的，就主动去找食物了。 哦，哪里有食物？ 他们去的是住在山坡上的那户人家里，听说那家没有大人，只有一个小女孩。 小朋友，我是刚刚来过的那个大叔，你爸妈起来了吗？我有很紧急的事情要找他们。 门后的小女孩举起了枪，缓缓打开了门。 我的画画得很差，爸爸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却不能用画完整地表达出来。 来，重心放低，瞄准。 爸爸以前经常陪我一起玩。 制作陷阱的基本要求是呀，要布置的与周围环境毫无违和感，还要不被人发现。 爸爸教过我的，我都牢牢记在了心里。 哎，大哥去了前门，那我们就去后门吧。 好，话说这是哪里啊？ 哎，你只要跟着来就。 大哥！ 男子急忙跑到门前去寻找大哥，却见到他的大哥太阳穴中了一枪，已经倒在了血泊中。男子夺荒而逃，小女孩站在山坡上，面无表情地掏出一根哨子，吹了一下。齐关头听完手下的汇报，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一丝扭曲。 什么？他们去的是山坡上的那家？ 齐关头回想起那一晚的恐惧，想到了自己脸上那道刀疤的由来，那个害自己下颌骨断裂的罪魁祸首，像恶魔一样的那个小女孩。 看来又要招募一些新的手下了。 小女孩慢慢吃完了晚饭，洗干净盘子，翻开了日记本。 爸爸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明白，爸爸是因为知道以后只会剩我一个人，所以才教会了我那么多。 小女孩合上日记本，拿起了爸爸留下的手枪，上膛，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你在干嘛呢？ 小女孩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原来是她一直忘了关电视。独孤月走到基地外，因为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总部将画面切换到了太空帽里的摄像机，所以屏幕里的独孤月就像是在看着小女孩说话一样。 你这是在干什么？什么呀？快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我知道你很辛苦，但还是要再努力试一下吧。 小女孩放下枪，紧紧抱住了自己。 我知道了。 月球上，因为不想打扫袋鼠粪便，强行逼着金刚鼠到室外如厕的独孤月劝道。 什么呀，快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我知道你很辛苦，但还是要再努力试一下吧。哎，快把你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啊，别动手啊。 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总部的众人围聚在屏幕前抓耳挠腮，屏幕里的独孤月站在一间暗红色的房间一动不动。 还没修好吗？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画面已经在这儿定格两个小时了。 怎么会这样呢？没理由啊。 再等等吧。 月球，两个小时前，独孤月来到了主调控室。 好久没来这个房间了。启动显示屏的按键是哪个来着？有点想不起来了。是这个吗？ 独孤月凭借着上一次看碟片的记忆按下了按键。突然，屋内的灯光暗了下来，头顶的几台仪器都转过了头，对准了独孤月。 独孤月吓得一动不敢动，幸好过了几分钟，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啊、哦，变化来了，吓死我了！刚刚是怎么回事啊？是防盗系统启动了吗？上面的那些是枪吗？ 想到自己刚才被好几把枪指着，独孤月顿时流下了冷汗。 啊，尼玛，真吓人！我还是撤吧，别作死了。 然而，刚走了没两步，独孤月又折了回来。 要不走之前再作一次？刚刚应该是按错按钮了，这次按个别的。 这一次与上一次不同，这些枪竟然会跟着独孤月移动了，而且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复原。 他们好像能感应到我的移动，动的话会被射死吗？ 独孤月顿时吓得一动不敢动。总部，詹姆斯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指着屏幕问道： 话说独孤月头顶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摄像头呗，还能是什么？是具有传感动能的摄像头，可以捕捉人像并跟随拍摄主体移动。 哦，原来是这样啊。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